南朝鲜网报《民众之声》5月2号发表社论，表示谴责朴槿惠集团策划修改劳动法，以重要单方面的牺牲工人来解决经济危机。